咱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17:11，这时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呢？ 对， 哎，马上要迎来我们的五一小长假了。 嗯， 提前祝大家五一快乐， 对，劳动节快乐。 因为劳动节都是属于咱们老百姓们自己的节日，对吧？属于劳动节的节日，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 对， 刚才在这个上一阶段的有机生活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装修的事儿。 嗯， 然后也是五一的大放假。 哎，没错。 所以仙偷客栈，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福利。 嗯， 装修呀，没有家电呢。 对呀，怎么能行呢？ 不行啊。 对呀， 夏天要到了，没有空调呀， 更不行了。 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空调的事儿。 嗯， 来，我们也是请到了二位非常专业的专家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首先和我们听众自我介绍一下吧，二位。 大家好，我是那个田氏集团的中央空调设计，如果有中央空调的问题可以咨询。 嗯嗯嗯，好。 大家好，我是田氏公司的那个售后的。 嗯， 然后有什么售后问题可以咨询我 啊。今天是来了一个设计一个售后哈。 嗯， 好，欢迎二位。那节目刚开始哈，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啊我们家刚装完。 嗯， 我们家装的是中央空调。 嗯 嗯，但是这个中央空调可能和普通的空调呢肯定是有一点区别的，对吧？ 嗯，没错。 那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嗯， 想首先请问一下二位，中央空调是什么？什么是中央空调呢？ 嗯， 家用中央空调是一种将大型中央空调全空气。 哎，这样，我们稍等一下，这个咱们的设计师哈，可以稍微凑近一点话筒，嗯，声音有一点小。 嗯， 什么是中央空调？什么是家用中央空调？没关系哈，因为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直接和我们说。 家用中央空调是一种将大型中央空调全空气系统和风机翻管系统小型化的独立空调系统，其制冷制热原理和结构与大型中央空调基本相同，由一台主机制冷制热，通过冷媒管和冷热水管接多个末端出风设备，将冷热送到不同区域，来实现室内空气调节的目的。 嗯，所以您刚才说的是家用中央空调，那家用中央空调和这个大型中央空调有什么区别呢？ 嗯， 其实是一样的，它只是一个是 大型的，一个 是 小 型 的。 嗯， 那其实关于中央空调哈，我知道的一点，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点担心，会不会说产生这个能源的一些过多的消耗，因为它只有一台主机是吗？ 对。 那比如说平时咱们一个屋安一个空调的时候呢，可能我只卧室需要，我就只开卧室的就可以了。但是中央空调是不是一旦运作的话，全屋都打开出风口和一个屋打开出风口的这个功率是不是一样的呢？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格力中央空调的话，它全是直流变频一级能效的。 嗯， 它会根据室内温度调节室外机转速。 嗯， 如果您要是全开的话，它转速就高；如果单开一台的话，它转速就低。 哦， 所以就起到节能的效果。 哦，长知识了哈哈。所以说这个中央空调，大家大多数人的一个担心就是耗能耗电这个问题，刚才也是有了一个很专业的解答。 嗯， 好了，那在我们今天仙偷客栈的节目现场呢，也是给我们所有有需要的听友们送上了很大的一份大礼。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告诉我你要空调，就有机会获得田氏集团免费提供的价

我们家到底应该买什么样的空调 呀？对 呀、 啊，应该买这种挂式、立式的，还是安中央空调呢？ 哎，什么样的适合我们家？ 对， 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标准去判断买什么空调？ 对呀、啊。 所以呢，今天也是请到了田氏空调的二位经理负责人， 嗯， 来和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来，二位有请。 你好，我是田氏负责售后的周超。 嗯，所以想问问您哈，您说空调挂式的好像还有这个有1.5匹的，有1匹的，然后这个立式的是不是功率要稍大一点啊？2匹3匹的，那中央空调的功率肯定就会更大一点。 对。 哎，那么我这个每个人家庭当中到底应该买什么样的空调，是以什么为判断标准呢？ 这个空调主要是按面积来说。 按面积来说， 举个例子说吧，说一般个人家的卧室一般都在15到18平米左右。然后这样的装1匹的就一般都够了， 就够了， 一匹的 挂式的1匹就够了。那客厅呢？ 客厅一般都是2匹的，因为楼房嘛，楼房客厅一般都在18到30平米之间。 那这种2匹的是挂式还是立式都可以是吗？ 都可以，主要看那个就是你安装的位置。如果你要是有背景墙的话，可能那个柜机没地儿搁，然后只能装一挂机。 那说到这个中央空调又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家庭来装呢？ 中央空调主要是那个别墅啊，像那种独栋的那种别墅。因为它那个层高比较高，然后那个有吊顶的空间。这样呢就可以考虑中央空调，而且它美观比较好。 哎，那您觉得咱们平时家用，比如说家里100多平、120、130啊，甚至大一点的户型140这种户型的，安装这个中央空调有必要吗？ 我觉得是没必要，因为100多平米可能那个现在楼房那个层高都特别矮。一般都在2.45米，然后那个中央空调有个内机嘛，不是。你要是掉的话，肯定那个你顶特别压抑了就。 哎，中央空调掉起来的话会占用到层高是吗？ 对。 那大约会占用到多高的位置？ 30公分嘛。 会占用30公分。 对。 所以说普通家用的话100多平不是特别的建议安装中央空调。 对。 好，那非常感谢哈。同时今天咱们这个田氏空调也给大家送来了五一大放假，首先要问到的啊，如果我去田氏买空调的话，这个空调是什么品牌的 啊？我们是主要是做格力， 格力专卖是吗？哎，那格力空调就没问题了。 对呀、肯定没问题了。 这个质量大品牌嘛，质量有保障。 对。 所以那品牌没问题了之后，大家可以直接进店去选购。五一期间给我们送来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 然后进店的话，购买空调是送一袋大米。 嗯。 那个格力自产那个茶干湖大米。 格力自产的大米呢？还是？ 对。 哦，格力还开始卖大米了。还有呢， 然后那个，然后那个还送茶具，它是满3000元，然后送大米加一个茶具一套，然后是满8000元是送大米加100元的充值卡， 嗯， 联通电信都可以， 满还有呢，满15000元的话送什么？ 满15000元是送大米加落地扇，然后还有200元的充值卡。 好的， 很大的 感谢。如果说有听众正和室友买空调的需求的话，可以去田氏空调去看一看。那么现在是有2家店，一家在良乡，良乡的拱辰大街田氏大厦底商，另外一家呢在房山九州家园的底商。 好像不适合，放不下的也比较容易割舍，温暖的时候总会勇敢的痛，决定的这里就好，是对的，相爱的人不一定适合，我们能在100次微笑之后残留2行泪，已经很难。 959，我总在你身边。

孤单，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心事还有谁明白？为什么放手？为什么离开？不是说好吗？要一辈子相爱。为什么放手？为什么离开？不是说好吗？要一辈子相爱。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 闲偷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偷客栈开门了。 北京时间17:38，欢迎回到闲偷客栈。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装修，聊完装修之后呢，我们来聊空调。 嗯， 经常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空调会发生一些小小 的很多 的 问题， 哎，对毛病。你说找人来修吧， 哎，麻烦， 这个，哎， 太费事儿。 然后完了，因为还没影响使用，所以还不需要这个找人来修。所以说比如说你像空调外壳有漏电的感觉呀，或者开机的时候室内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流水声等等的。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二位专业的人士来和我们解答一下跟空调相关的小问题哈。 嗯， 好，我们先问一下二位哈，你看我刚才提到的空调开机的时候内机会有这个水流声是什么原因呢？ 啊，这个问题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嗯 嗯， 因为它是制冷剂从静止状态然后瞬间的流动了，它就是一管，哦，一管道它形成碰撞了，然后那个它就有这种碰撞的声，然后就会听到好像跟水流声似的。 嗯， 就是制冷剂稳流动稳定时这个声音就会消失，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嗯哼， 嗯 嗯，好，那如果说是空调外壳有漏电的呢？ 漏电的这种情况一般都反映在变频的空调机器比较多。 嗯， 然后那个一般都是农村吧，像楼房都有那个漏电，有那个地线的，这种问题不会有。 嗯哼， 然后主要是把那个地线接好，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地线的原因。那如果说家里的空调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找专业的人士来进行专业的维修， 是吗？对对对，找电工，然后把地线接好，就这个问题解决了。 啊，好的。还有的听众反映说，哎，我家的空调为什么漏水啊？ 这个季节就比较多了，因为马上又要制冷嘛。 嗯。 然后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一般都是没装好啊，因为它有一个水平嘛，不是？ 嗯， 不水平的话它那个水肯定是流不出去。 嗯， 还有就是这个没有清洗，长时间的那个污垢堵的那水管里边堵塞， 嗯， 然后造成这个室内漏水。 嗯，所以说这种情况也是要找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维修。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会去到室外，然后比较危险。 嗯， 建议用户还是别自己出去。 嗯嗯嗯，啊，那这个田氏空调有维修的项目吗？ 有啊，我们是4S店，就是售前售中全都管。 哦，4S，就像卖车一样。 对， 嗯、 对， 嗯，如果说我们听友的家里的空调出现问题，想联系田氏空调的话，该怎么联系？ 啊，我们电话是6936-8188。 嗯，这个是售后的电话。 对，打这个电话也可以。 6936-8188。 对。 啊，说明您家里空调的情况就可以了。 对对对。 嗯，好的。 嗯。 心它不平。

紧做心肝的命底。 OK， 北京时间的17:52，欢迎继续回来闲偷客栈。各位好，我是貂蝉。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哈，我们的二位经理呢也给我们介绍了买空调的一些优惠活动啊，包括一些空调会遇到的问题啊。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个买空调的一个好去处哈，就是格力空调。那么良乡店呢是位于拱辰大街田氏大厦底商，房山店呢是位于房山九州家园底商。那么在活动期间购买空调呢，买3000元送大米家精美茶具一套，满8000元呢送大米家100元的充值卡，满1500元呢送大米家落地扇加200元的充值卡。那么我们仙偷客栈的仙子儿们哈，只要您关注公众号仙偷客栈，就可享受田氏集团购买格力空调的费用95折优惠之外呢，还会送您一套青花瓷的茶具。好啦，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小长假吧，拜拜。 环境造成咱的命底，一生只爱你一个，阮 为你甘愿牺牲一切， 真心想过着山明海誓。相信时间会替咱证明一切。爱你一个，阮 为你甘愿牺牲一切， 真心想过着山明海誓。 山崩地裂，爱你无后悔。 相信，相信，相信时间会替咱证明。 想要的幸福，是你在我身边熟悉的温度。